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，不忘初衷，砥砺前行。香河国际家具城。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，梅州东坡地道川菜，健康好味道。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，不忘初衷，砥砺前行。香河国际家具城。 关注路况，目前西三环紫竹桥区车流集中，造成紫竹院路白石桥到紫竹桥东向西方向，西三环苏州桥到紫竹桥北向南方向辅路车辆排队。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。 神州跨越，南北联盟，倾力巨献，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，中国歌曲排行榜。 周末快乐，欢迎各位准时光临今天的中国歌曲排行榜。你好，我是耿化。本周情歌特辑，我们关注到的是榜上歌手田馥甄。2010年，田馥甄以个人身份发表首张个人专辑《To Hebe》，以超级新人的姿态登场。这张专辑立竿见影，一下子让她和 S.H.E 组合当中的那个高音女生区分开来，取而代之的则是文艺女生。这张专辑当中有不少高品质的情歌，首先我们听到的是当年这样一首年度金曲《寂寞，寂寞就好》。 还是原来那个我，不过流掉几个。所以变瘦，对着镜子我承诺，迟早我会换这张脸一堆笑容，不算什么，爱错就爱错，早点认错。 的夏的早已时光，很用力谈笑，比哭还绝望。怎么爱得到打扰？我以为痛苦可以分散，于是。 作词陈小霞，作曲田馥甄演唱的《你太猖狂》。陈小霞很擅长从女性角度观察，并且细腻的来感受周遭的人或事物。林夕呢，又非常善于描写爱情当中各种纠结的状态。他们创作的特质在这首《你太猖狂》当中很好得到体现，旋律优美，但又带着一丝悲苦。在首张专辑《旧黑笔》的文艺标签奏效之后，田馥甄在2011年推出第二张专辑《My Love》。当然，专辑当中主打动人的情歌。那下面我们听到的是由姚若龙作词、陈小霞作曲的这首《魔鬼中的天使》，也凭借第一张、第二张专辑，田馥甄连续两年获得中歌榜年度传媒推荐歌手大奖。 太细的神经格调会不会比较睡得着？心有座灰色的监牢，关着一票黑色念头在吼叫，把太硬的脾气抽掉，会不会比较被明了？你可以重重把我给打倒，但是想别向我求饶。你是魔鬼中的天使，所以送我心碎的方式是让我笑到最后一秒为止，才发现自己胸口插了一把刀子。你是魔鬼中的天使，让恨变成太俗气的事，谢谢两个字。

这是来自田馥甄第二张专辑 My Love 当中的还是要幸福，之前听到的是魔鬼中的天使。虽然说田馥甄转型为文艺女声，专辑并没有跳脱情歌的范畴，而说她大众流行音乐当中又确实带有文艺的气息，流行和独立互补，就形成了田馥甄专属的自我风格。在第三张专辑《渺小》当中，音乐风格就不那么流行化了，更贴合田馥甄个人的喜好，音乐中也饱含了她对世界以及生活的自省。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《矛盾》，稍后还将听到专辑当中的《不醉不会》。 希望被疼惜，又不舍被放口袋里，却打破爱情。

在日前播出的第二季首期节目中，中国第一代超模陈圈红、超模马艳丽和维密天使何穗三代超模首度齐聚，现场同台走秀。三位模特代表着三个不同的年代，像是一面镜子，折射出了改革开放40年的时代之变。安徽卫视《青春的征途》启动，这是一档大型青年励志纪实节目，旨在输出积极正向的价值观。通过节目中年轻人的实际行动，诠释对青春价值的理解，用奋斗和奉献诠释当代青年人的责任和担当。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。 神州跨越，南北联盟，倾力巨献，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，中国歌曲排行榜。 欢迎回来，继续收听正在播出的中国歌曲排行榜。你好，我是耿化。本周情歌特辑，我们继续来听到的是榜上歌手田馥甄的情歌。2015年，田馥甄收获了一首情歌经典，配合电影《我的少女时代》青春的主题，田馥甄以女生的视角娓娓道来那个最懵懂、最难忘的初恋记忆。我们就来听这首《小幸运》。 我听见雨滴落在青青草地，我听见远方下课钟声响起，可是我没有听见你的声音。你是我最想了解 人间烟火来自田馥甄第四张专辑日常。歌手的成功除了自身的特质，当然也需要幕后的团队支持。田馥甄专辑往往会有一个鲜明的企划，专辑风格也极为统一，不管是英伦也好，民谣流行都做了取舍，让整体感觉没有太重的情绪，也不会感觉音乐的分量太轻。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日常专辑当中这样一首情歌《余波荡漾》。 不是你我不会，懂世界有多大，那一片薰衣草的海浪，在回忆中余波荡漾，感受风的温差和人世的无常，一个人在蔚蓝海岸上，送走你带我看的夕阳，天上死去的星星依旧在夜空闪亮，穿越千万年的光陪伴在我的身旁。依旧在心里闪亮，留给我无可取代那些爱的疯狂。Hey, yeah, yeah, 让我的生命更辉煌。车的模样，你吉他的指法，你每天清晨的咖啡香，有多少怀念被你留下，天上死去的星星依旧在夜空闪亮， 总有快乐的理由。傻在爱到血肉模糊时候，泪水能补救，可惜的伤疤结在心头，只能笑一笑问候。好在有千愁万锁，也没人可说内疚，因为到最后我们才能拥有爱了很久的朋友。 这是一首田馥甄演唱的影视单曲，刘若英导演的电影《后来的我们》当中这样一首插曲《爱了很久的朋友》。这首歌抛开了感怀和惆怅，唱出爱情未满之后的彼此成全。今年是 SHE 出道17年，也是田馥甄个人发展的第8年，他也将推出个人第5张专辑。和以往不同呢，这一次主打 Life in Life 的概念，专辑选在台湾地区的一家民宿来现场录制。专辑当中第一首来中国榜打榜的单曲《自己的房间》本周排在第16名。这一时段我们最后听到的这首曲目就是来自于田馥甄这首《自己的房间》。在下个小时经典绽放环节，我们将会听到不仁巴雅尔的音乐，我们稍后见。 高高的舞台下脱下了亮丽堂皇，什么是真，什么是假，关起门不要对自己说谎，让心里就躺在地上，照亮在床上，只想在自己房间虚度时光。我没有梦想，

南北联盟神州共享，欢迎各位准时光临今天的中国歌曲排行榜。你好，我是耿化。今天这个小时的经典绽放，我们关注到的这样一位音乐人，他的歌声像草原一样辽阔和深情，他对待音乐无比热爱，拥有幸福和美的家庭。只可惜在上周他不幸因病去世，年仅59岁。我们这个小时就来关注布仁巴雅尔和他的音乐。首先听到的当然是我们最熟悉的歌，这是来自布仁巴雅尔和妻子乌日娜、侄女英格玛一起演唱的《吉祥三宝》。 那是你昨夜 如果提到布仁巴雅尔一家，人们会用吉祥三宝来比喻，而说到布仁巴雅尔的音乐，他的歌声第一首想到的应该就是这首《天边》了。这是他2005年专辑的同名主题曲，纯净朴实而略带苍凉的歌声就像草原一样令人神往。不论是作为一名广播电台记者，还是作为一名音乐人，布仁巴雅尔总是将文化挖掘和传承放在心中，而音乐就是他最好的方式。接下来我们听到的就是由他演唱的这首蒙古族民歌《牧歌》。 牌桌十八一样去，羊群好像是斑斑的白衣，洒在草原上，多么哀伤。 传唱着祖先的祝福。 湾的蒙古族诗人席慕容把他对故乡草原的眷恋和向往写成了《父亲的草原，母亲的河》，经由作曲家乌兰托嘎作曲，德德玛首唱之后被无数次的传唱，而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来自于布仁巴雅尔的演绎。在2005年发表专辑《天边吉祥三宝一鸣惊人》之后，布仁巴雅尔每隔几年都会发表一张唱片，直到今年他也有新作推出。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他与词作家武艺、作曲家辛吉勒图以及音乐人秦万明一起合作，在今年一月份推出的这首单曲《鸿雁湖》，这也是布仁巴雅尔这位心若草原的音乐人留给我们最后的歌声。布仁巴雅尔虽然离开了这个世界，但他对音乐的热爱却传给了他的三个孩子。在下一时段，我们将会听到布仁巴雅尔的女儿诺尔曼、侄女英格玛以及养子乌达姆的歌曲。我们先来听布仁巴雅尔这首今年的作品《鸿雁湖》。 青绿了寂寞严寒，又盼来了温暖的春天，一次次的春潮涌动，不停拨动着我的心弦。 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就暂时播送到这里，广告之后请您继续收听。 涌入海洋心口，

欢迎回到正在播出的中国歌曲排行榜。你好，我是耿化。这个小时的经典绽放，我们关注到的是在这个月19号不幸因病去世的蒙古族音乐人布仁巴雅尔。他对音乐的热爱也影响了他的孩子们。布仁巴雅尔的女儿诺尔曼很小的时候就对唱歌有兴趣。在他8岁的时候，布仁巴雅尔去乌兰巴托公干，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回家。于是诺尔曼把自己对爸爸的思念写成这样一首歌，也是他的第一首作品。这首歌曲叫做《乌兰巴托的爸爸》。在2009年诺尔曼的同名专辑当中，他和爸爸一起演唱了这首歌。 天下雨下得淋漓，我们才冒泡的像水滴，你拿画笔画出班里那些同学们的小秘密，日本料理太阳画地，我们杀死了几条金鱼，这些那些我都还记忆犹新。好多年都没有联系，不知道你现在在哪里，最近最近怀念过去曾经的旧年都在一起，有个约定从没忘记，一直想着某天要旅行，可是它与现实差了太多距离。毕业后我们都有了新的朋友，分离后我们又笑着牵着谁的手，小时候的美妙故事都留在心头，为什么现在想起会那么难受，为什么现在想起会那么难受。 诺尔曼在十八岁的时候推出了自己的第一张专辑，从小热爱音乐的他也在长大之后去了美国伯克利音乐学院学习，如今已经积累到了百余首作品，连方文山也夸赞说他是自成一派的90后美女音乐人。刚刚我们听到的是诺尔曼收录在今年的 EP 小诺殿下当中唱出对儿时玩伴以及童年生活美好回忆的寄童。红遍全国的吉祥三宝是布仁巴亚尔为女儿所写，但是在2005年，女儿当时已经长大，于是便找来诺尔曼的表妹英格玛来代替姐姐演唱。这一年，小英格玛也借势推出了自己的专辑《乌兰巴托的爸爸》，唱出了草原小姑娘的率真活泼。我们就来听这首表现出蒙古族小朋友咿呀学语、有趣又欢乐的《七个母音》。 听到的是由格西日夫作词，布仁巴雅尔作曲，小英格玛在2005年带来的这首《小羊羔》。这个小时的经典绽放，我们关注到的是去世的音乐人布仁巴雅尔。他带着小侄女英格玛一曲成名，他影响了女儿走上了音乐道路，而他还有另外一个孩子乌达木。乌达木是一位可怜的孤儿，很小的时候父母相继离开，他从小在五彩呼伦贝尔儿童合唱团表演。乌达木父母去世之后，布仁巴雅尔夫妇格外关照这个不幸的孩子。有一次参加录制节目，有人问布仁巴雅尔夫妇，这个小孩是你们的儿子还是干儿子？两个人同时回答，是儿子。就这样，小乌达木又有了爸爸和妈妈，而如今他的这一位爸爸也去了天边。我们来听乌达木唱给自己妈妈的这首《梦中的额吉》，相信他对养父布仁巴雅尔也有同样的思念和眷念。在这里，耿话非常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中国歌曲排行榜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。 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，谢谢收听，再见。